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ess 的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07集。 听说在那天夜里，西行宫门口豢养的深潭蛟死得浮起一片白花花的肚皮，锁仙台的大殿被崩成了渣儿，困龙锁一撤，原地就只剩下了一个空荡荡的台子，被瓢泼大雨一通冲，流下来的水都带着血腥味儿。石洲山下的妖魔鬼怪们无头无尾地闹腾了一宿，各自为战，与山中修士们冲突了数场，打得昏天黑地。山林间的野兽望风而逃，山下无数村寨被波及，偏偏此事并非流寇与强盗作乱，官兵们非但一概管不了，还得跟着老百姓一起逃命。朝廷反应不可谓不快，隔日天眼处便派了人来，可惜起到的作用也只是聊胜于无。出身名门的修士们自视甚高，哪个听朝廷调派？南疆那一群魔修们更是行事颠倒，人数众多，闹一场换一个地方也看不出有什么诉求，完全就是纵着性子祸害。天下盛景的石洲山下遭了大难，有野瓢千里，白骨遍地，尸毒与疫病污染的水源流毒甚广，无数凡人百姓流离失所，各派修士打起架来不管不顾，来回引动天地清气，弄得当地五行混乱，时而发水，时而着火，转眼间晴天里落了雪，雪里又长出被强催出来的夏花，病病歪歪的跟泥土里不明所以的寒穷面面相觑，阴阳颠倒了三四天，终于引来了天地震怒，其中一道神雷将锁仙台一分为二，这仿佛预示着一个神魔混战、秩序崩坏的开始。卞旭丝毫没有停留，从锁仙台上下来就直接转身回了玄武堂，之后立刻宣布闭关，谁找也不肯再露面。白虎山庄的庄主本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现过，无论是暗访南疆还是处理锁仙台上的事故，都只派了一干弟子与一个急了就骂人龟儿子的长老。一度甚至传出谣言，说白虎山庄庄主之所以不露面，其实是早就陨落了。至此，当年镇守四方如同四条天柱的四圣们，陨落的陨落，沉寂的沉寂，随着他们黯然离场，一个漫长而平安的时代好像也已经过去了。天下动荡，凡人与修士人人自危，千丈高楼与笙歌不夜的繁华好像冰上一层华美而脆弱的浮雕，一盆沸水泼上去，当即便化了个面孔模糊。不过这些事儿程前都没顾上理会了，当日他径直和唐枕离开锁仙台，在石洲山山腰下的一座简易客栈落脚，头一回见识了被自己的真元反噬是什么滋味。反噬发作起来时，严正明额角跳出了几道青筋，好像随时要破皮而出，手掌无意中握住石床的床边，压抑不住的痛哼从喉咙里溢出来，半掌厚的石头床被他一下捏成了一堆碎石粉。 小崽子们都出去，这不是玩的，没有元神的也躲远一点。 他话音没落，严征明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巨大的剑意，来自剑神域的冰冷森然，任谁正当其面也受不住。唐枕一口气没上来，脸色难看地往后退了几步，伸手按住自己翻腾的胸口，整间客栈都在摇摇欲坠，顶梁柱上噗噗几声，那肆意的剑意无声无息，只是悄悄擦边，立刻就在木石之上留下一道数寸深的口子。唐枕伸长了胳膊一抓程前的肩膀， 枯瘦的手指狠狠地掐进了他肩头一处伤口中，程潜整个人一激灵。 别愣着，我扛不住他的剑气，靠你了，不能让他的真元全部流泄出来，否则不但他肉身撑不过昆龙锁的伤，这方圆界里都得被他波及，谁也跑不了。 程潜立刻回过神来，周身真元不遗余力地四散而出，将整个客栈包裹在其中，形成了一张看不见的网，将颜征明反噬的剑气困在其中。可他本身就只会打打杀杀，替人疗伤也好，当助力也好，这种事儿他根本没干过。内府时刻承受着来自剑修无意识的攻击，还要小心翼翼地不给对方伤上加伤，双方顿时僵持在了那里。不过半炷香的功夫，程潜额角已经见了汗，颜征明仿佛受着千刀万剐一样，脱力地躺在石床上，哼都哼不出声来。他似乎是醒着，眼神却是涣散的，意识挣扎沉浮片刻，茫然不知自己身在何方。颜征明徒劳地用已经痉挛的手指在空中试着抓什么，自觉用尽全力，却根本只有手指尖微微颤动，毫无血色的嘴唇开合了一下，似乎是叫了一声小钱。唐枕双手掐了一个复杂的手诀，下一刻程潜便觉一阵温水似的清风鼓鼓地自他身边流过，腰间伤口与淤青被那东西扫了个边，顿时修复如初。那阵清风原原本本地没入颜征明体内，颜征明微微动了动，后背剧烈地起伏了一下，似乎是微许有了些意识。唐枕的脸色顿时像死过了一次一样灰败了下去。唐枕趁得有意识，忙道： 颜掌门，将你的剑气收一收。 颜征明其实听见了，只是有心无力，他觉得每一寸骨肉都被剃刀剃了下去，心里茫然地想： 师父，练剑这么疼，我再也不想练了。 唐枕满头冷汗地转向程潜： 不能耽搁了。 程潜咬咬牙，突然强行收紧自己的真元，硬将四散的剑气推了回去。剑气在看不见的网中来回冲撞，他只觉自己内府与气海间刀兵兼鸣，一时有种被万箭穿心的错觉。等在门口的李元只觉里面突然爆出一阵强光，窗棂巨震，随后眨眼间漫上了一层冰花，冻得结结实实。李云将探头探脑的水坑往后一扒拉，一把推开冻挺了的客栈屋门。程潜单膝跪在地上，紧紧地抱着颜征明，一身破衣烂衫被血迹浸透了一半，湿淋淋地贴在身上。李云干颤地上前一步，轻声叫了一声： 小钱。 程潜似乎想站起来，脚下却踉跄了一步，李云忙冲进屋里将他扶起来。 哎呦，你也太玩命了。 程潜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 暂时没事了，剩下的看运气吧。 唐枕狼狈地站起来，深深地看了晕过去的颜征明一眼。他们没有在石洲山久留，程潜只是稍微调息片刻，第二天一早就借唐枕的飞马车返回了扶摇山庄。飞马体态轻盈，胆子细小，吓得不肯跑，水坑只好亲自驾车，用两团铜褐真火烤着马屁股，将两匹飞马赶得鸡寮暴跳，瞎家巧一样闷头乱飞。唐枕早已经不耐劳顿，靠在一角睡了过去。他醒着的时候眉目温润，风度翩翩，睡着了却连气息都极低，周身散发着一种陈朽的鬼气。年大大在一旁小鸡啄米，六郎一声不吭。李云默默地靠着车门坐着，整个人被笼罩在一层说不出的心事重重里。程潜抱着毫无知觉的颜征明靠着马车车壁， 他从严征明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痛苦神色，好像只是不耐烦地听讲经，在云山雾绕的传道堂中打个盹那样。 小时候，师父让我住在清安居，是让我清静安神，少想那么多。那么为什么让大师兄住在温柔乡呢？是早料到了他这一生只有年少时片刻的无忧吗？ 马车外风雨如注，童鹤的真火好像一盏摇摇欲坠的风灯，微弱地划过湿漉漉的人间夜空。这时，一直望着车窗外的六郎忽然打破沉寂。 我发现自己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时，曾经有一度不想活了。 他几乎不在人前开口，久而久之，众人都怀疑他被魔修附身后坏了嗓子，成了半个哑巴。 凡人没什么不好啊。 年大大打了个哈欠，略微清醒了些。 生老病死，田园家常，到老了含饴弄孙，最后和列祖列宗一起葬在祖坟里，来世又是一个爹疼娘宠的小婴儿。 六郎被面具遮住的脸上看不出表情，只是沉沉地看了年大大一眼。 当凡人的滋味你不懂，你随意掐一个手诀，便迎来风雨大作，洪水滔天，淹到哪里全然不管。山下的凡人呢，睡下的时候还是好好的，早晨醒来一看，发现自己的家宅两天一夜间都毁了，一辈子辛苦之下不过这一点薄产没了。 这 些是比较幸运的，起码有命，背井离乡，剩下的可能在睡梦中被塌下来的房子压在身上，可能被迸溅的刀兵五煞，或者拦哪个魔修的路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回头大家只会说那一战谁胜谁负，哪里的英雄斩杀了多少魔修，其他的没人会提。 六郎低低地笑了一声， 就好像人走在街上，踩死几只蚂蚁一样，一般人不会特意去踩，可是踩死了，也没人会注意。 这没什么，众生皆为蝼蚁，一部分又要将另一部分人当成蝼蚁，好暂时忘却自己也是蝼蚁而已。人间喜怒哀乐从不由人，活一天受一天嘛。你看我们家掌门师兄，跨入剑神域的剑修，别人见了都得躲着他走，不也照样天天活得很痛苦吗？ 痛苦两个字仿佛拨动了程前一根神经，他低下头，直起严征明一只手，按在那微弱的脉门上。他从前感受得到大师兄的辛苦，却从未觉得这人这样脆弱过。程前只是在一边看着，就觉得心里坐立不安的难过。程前探了半晌，没有摸出什么所以然来。他自己一身寒凉的真元，又不敢随意探视别人内府，便也不管唐枕是不是睡着了，问道： 他到底什么时候能醒？ 唐枕闭着眼回道： 不知道。被自己内府反噬，再加上心魔作祟，没准一会儿就吐口血自己醒过来，或是永远醒不过来，就此折了也说不定。 此言一出，马车中再次静谧，连聒噪的年大大都不敢出声了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